掏出心中的雨天，谈笑间情意无边，任月光无窗帘，黄罗洞回桃花源。忘却了时间的尘与烦，想起了心中的呼海泉，真情它哪儿来的借与还，尘与烦，再多风雨换来湖海卷，曾经推窗望月独自残，今日秋寒朋友知冷暖，忘却了世间的尘与烦，想起了心中的湖海卷，借与还，要得一壶清酒论半山，再多沧桑还是尘与烦，再多风雨换来湖海泉，曾经推窗望月独自残，一日秋寒朋友知冷暖，秋寒朋友知冷暖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